夏花一样绚烂。不是这耀眼的瞬间，是划过天边的刹那合眼。我为你来看望，不顾一切，我将熄灭，永不能再回来。不许此心呀，不许此心呀。 23:00 FM 986，在。